冠疫苗假资料的案件，要求女事主提供银行账户号码和密码。骗徒由去年6月至到今年3月，10个月分14次在受害人的户口转走共1900万元。之后受害人被游说签署假的商业合约，以避过银行的审查。受害人被指示将4600万元转账到一个指定户口。警方说暂时未知道骗徒的国籍，而有四名粗流利普通话的骗徒曾经同受害人在香港亲身见面。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9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80点，跌421点，总成交金额134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72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1蚊，跌9蚊；阿里巴巴107.6，跌6.1；美团160.9，跌6.1；中国海洋石油11.7，系升5.8；恒生中国企业76.68，跌1.98；京东集团234.8，跌11.8；港交所358.4，跌12.4；开拓药业28.85，升14.87。盈富基金22.26，跌4.4；中国海外发展26.35，升1.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268，瑞士法郎8.407，澳元5.947，加元6.278，新西兰元5.455，欧元8.5623。每百日元对港元6.3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1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0点，跌437点。港金报1799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4.86美元，卖出192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青衣乡兆会路去青衣交汇处方向近长青村嘅车辆翻侧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噶，咁全线仍然封闭。而家所有车辆只能够左转去青衣南桥，不能够经青衣交汇处去青衣路噶。揸车朋友咧，要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过了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九龙过去香港岛，现在只是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黄竹坑道有道路工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和维他大厦之间的中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荃湾，清水湾道白石窝去西贡，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驾驶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傍晚的6:40，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1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水村瑞盛楼、香港仔石排湾村碧源楼、慈云山慈乐村乐旺楼、黄大仙黄大仙下村龙泰楼和将军澳尚德村，是将军澳尚德村尚志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Music gets me

4月6号骚动音乐预告一下，今日我哋6点钟嘅嘉宾将会有 Pandora 嘅三位啊 ，Tony 啦、Mike 啦同埋 Anakin 嘅。 系，冇错。咁啊，转头就可以留意一下，听一下佢哋讲下佢哋新歌《风月》系点， 同埋听下佢哋过呢段时间点样经过咗一场大交之后， 系 就复合翻啦。 系，呢一个好精彩嘅， 呢个沟通好紧要嘅一对 band 啊嘛，成日都讲，即系你夹 band 最首先就夹人啦。咁虽然佢里边阿Tony同阿Mike嘅亲兄弟啦，咁呢啲冇计啦，冇得拣啦， 冇错。 系啦，咁但系听佢哋点样经历嗰件事，啱啱六点钟可以听到嘅， 好似电影桥段咁精彩啊！咁啊，转头会听到噶啦。今日咧想分享嘅一样嘢就犀利啦。因为 有冇你咁犀利先？ 我冇，梗系嗰样嘢犀利过你啦。我好渣啫，我都系睇新闻先知啫，咁样。就係、是、話說，因為早兩日咪呢個 Grammy 咁啊，第64屆，我冇記錯，64屆嘅 Grammy 啦，咁咧。其實好多人都會將啲焦點可能放喺嗰、那個Olivia Rodrigo 嗰度嘅，因為即係今年嘅女新人好犀利啦。咁、但係咧，即、就、係、是、你都知道我作為一個30年機齡嘅獨男， 你留意咩？ 一個小獨獨咁樣，我留意嘅咧，竟然係星之卡比咧，星之卡比嘅配樂咧。是赢了这个2022年 Grammy 入面的最佳乐器编曲和无伴奏合唱这个奖项的。 但这只歌好耐的 了。好耐的了。因为呢其实讲返事源就是星之卡比呢他在96年的时候出过一只游戏叫做星之卡比超级豪华版。 是。 那时候都还是这个的红白机年代来的应 该。我要举一举手。 你有没有拥有？ 我从来没有玩过星之卡比。同埋我係冇擁有紅白機，去到我嘅年代已經係Game Boy， 仲要唔係第一部嗰只好，唔係有一集係好厚實嘅，好大部， 得專機咁大部。 嗰時我仲見得電視廣告好似行 catwalk 咁樣逐隻顏色行出嚟噶嘛，類似有咁嘅廣告。 嗰個係 Game Boy Color 啦，係嘛？應該 好似唔係，因為我記得係有白色嗰部好厚嗰部嘅。 OK OK。 咁跟住我嗰陣時能夠人生嘅第一部遊戲機就係 Game Boy 嘅薄版啦，綠色嘅仲 keep 咗喺度嘅。系啦，所以我系冇经历，即系红白机喺人哋屋企玩过，但系冇钱买嗰阵时。 我同你一样嘅，我都系冇拥有过红白机嘅、我大概不过我系由我早你少少啦，我由 Game Boy 就系你头先所讲好大部白色嗰部，成个砖头咁大嚿嗰部开始玩起嘅。咁当年咧。都已經有呢、這個馬里奧兄弟㗎啦， 有啦，好經典嗰啲啦， 咁啊，但係諗翻轉頭咧，其實以前都唔知嘅，即係大家咪會成日聽到嗰啲例如馬里奧兄弟咪得得得得得得呢個好經典啦、啊、呢、這個音樂，咁啊大家都會覺得點解以前啲啲 game 嘅我哋叫做八 bit 音樂咧，咪好似好單調咁啊，成日都係一個音咁樣構成噶嘛，其實係。 我想估， 我特登你想估咩啊？你估啊，你估啊！ 纯粹你啱啱讲嗰样嘢啫嘛，即系话以前点解佢即系一个音咁样，好似唔可以做到好复杂，因为佢哋以前嗰个储存嘅记忆体 size， 我估关事嘅。 系其中一个关 系， 有 放唔到太多嘢落去嘛。 关联有少少嘅关联， 系 因为咧。就是為了星之卡比呢個配樂，我特登今日上網做 research， 我再 research 下啲紅白機嗰啲音效係點樣做嘅咧？咁樣原來好有趣嘅。你頭先講嗰個唔夠容量係只係其中一部分啫，其實最主要係關紅白機嗰張晶片事啊。佢、 okay. 有一張晶片咧，就係由佢哋紅白機有個專嘅有個廠商專出噶啦。咁然後咧，嗰張晶片就係負責處理音效部分嘅，就係、 是、sound 卡。 係啦，你當嗰個原理就係 sound 卡咁啦。咁嗰個 sound 卡咧係得五個頻道嘅啫。嗰、那個五個頻道咧，我盡量用中文講，等大家明啊，因為係有啲複雜， 係好好， 同 physics 係有關嘅， 哦、oh, no， 物理係有關的。 我想一個文科仔，嚟啊嚟嚟嚟嚟嚟， 我都讀咗一陣，我先明白佢嗰個意思。 係 嗱，你知道啦，我哋平時聽歌咧，其實所謂嘅音效係一啲音波嚟噶嘛，係一個 wave 嚟噶嘛。咁嗰陣時咧，紅白機嘅晶片咧係得五個頻道，而每個頻道咧佢淨係出到一種。嘅音波嘅啫 ，OK， 系啦，咁咧， 即系一个频道一个音咁样嘅意思啊，可唔可以咁理解？ 或者可以咁理解， 或者佢只可以放一个可能乐器咁样 一个频率， 一个 频率啦，佢可以系唔同嘅音，但系佢个频率系唔同嘅 ，OK， 即系例如可能有时听到啲嚓咁样嘅声，佢系一个频率啦，有啲好。 單調嘅噔噔噔噔噔噔，佢係一個頻率啦 ，OK。但係可以係有唔同嘅音嘅 ，OK。咁然後咧，呢五個頻道入邊咧，有兩個頻道咧，就是、我哋成日聽到嗰啲噔噔噔噔噔噔呢啲咧，佢係叫做一個方波嘅音波。 佢、哦、哋有分好多方波啊，或者有啲係起三角形嘅。 係啦，跟住第三個頻道就係你啱啱講三角形嘅音波啦。咁其實佢同方波有少少相近嘅，係啲速度有少少唔同啦。咁样，至于第四个频道咧，佢系一个叫做噪音嘅频道嚟嘅，即系负责去发出一啲咧，例如以前嗰啲爆炸嗰啲嚓嗰啲声咧，佢、哦、都可以爱嚟做一啲节拍嘅嚓嚓嚓咁样。 哦，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如果有打， 有玩过就知道， 就会知噶啦。至于第五个频道咧，佢就系、是sample， 即系你头先所讲点解容量唔够嗰个问题，就系、是、sample 咧，佢系爱嚟播放一啲预设咗编排好嘅音乐，就摆喺第五个频道。到咧就爱嚟播，但系因为嗰个容量太少啦，所以第五个频道嗰阵时基本上系荒废咗嘅。咁、所以咧，一只 game 入边咧，红白机咧，基本上只系能够用到四个频道去播佢哋嘅歌。咁、而咧，仲要有已经有一个频道，我哋头先讲就系嗰个噪音啊嘛，就 系 嚓嚓嚓嗰啲啦。咁基本上佢系专属喺呢个音效嘅部分啦，都已经。咁、所以爱嚟做呢、這个。遊戲機嘅配樂咧，嚴格嚟講係得翻三個頻道嘅啫。 係， 仲要咧，如果你有時玩 Mario 咧，佢跳起咪會咚咁樣嘅。 係，咁佢計落去 咚嘅聲咧，都已經佔用咗呢三個頻道入邊其中一條嘅。所以你有時以前打機，你會發現咧，點解明明佢個主題曲播播下咧？佢如果有音效嘅部分，你留意去聽咧，佢會 停咗， 佢會薄咗噶，佢個配樂會少咗一個音嘅，突然間。 哦， 系啦，佢会突然会薄，即系本身可能佢系一个三粒音嘅和弦，佢突然会少咗一粒音，就系、是、因为可能 Mario 跳起咗有个咚咁样嘅音效， 最衰 都 系你跳起够唔到个音啊！ 系啦，即系嗰阵时好有趣噶、哦，原来佢嗰个设计就系咁样样，就系咁简单地用三个音效嘅规限底下完成啦。咁所以嗰阵时好劲嘅，点解啲人到而家都会觉得 Mario 嘅配乐系咁劲，就系、是、因为佢在于喺一个咁原始。似嘅配備底下咧，佢就做咗一個好 signature、好經典嘅音樂出嚟，而佢係唔可以超過三粒音。你諗下，而家做配樂，你叫個編曲人唔可以編多過三粒音，係一件何其痛苦嘅事情啊！ 係咯，或者佢係嗰個 fader， 即係我會理解佢每一條 channel 好似一個 fader 咁啊，即係佢每條 fader 推出嚟嘅嘢有限，即 係啦， 即係假設我做一個廣播劇咁樣樣。咁我而家咧就得四条 fader 可以用嘅啫。 我哋而家 on panel 用紧都唔止三条 fader 啦。 嗱，我哋咪有两条，跟住咧背景音乐有一条，一阵间咧播歌有一条，都四条啦，到底。 系 啦。咁假设我可能有一啲 live 上面嘅声效要播，又要推多一条。 系啦。 我谂个理解系差唔多。 差唔多近近地嘅，仲要佢每条 fader 可以出嘅声音系好有限 嘅。因为亦都牵涉到个容量嘅问题。 系啦，同埋佢嗰个所谓嘅音波嘅频率啦，就系头先所讲嘅方波三角。型嘅三角波啦，即系佢净系每一条 channel 就净系可以出嗰一种频率嘅声。 系因为我你头先讲就你一讲嗰条即系 wave 咧个形状，我哋嗰时睇过即系你整歌会有佢哋用嗰啲软件。咁嗰阵时有睇过啲人点样整电子音乐都系啦，即系佢哋嗰啲三角形正方形其实出嚟嗰个声都会唔同，有尖啲。跟住同埋好似有waveform 噶，系咪噶？ 系 啦，即系咁佢唔同嘅形状，你就会校咯喺嗰个 plugin 里边。 系啦，系啦，咁然后就会出到唔同嘅声音啦，或者唔同嘅频率啦，咁样样。所以点解我讲翻去话翻转头就系呢个星之卡比？点解我见到呢首歌攞奖，我会觉得特别犀利？就系、是、我好似由细个啱啱好咧出世嗰阵时开始打机啦，96年嗰阵时真系啱啱开始 啊， 到而家见证住呢、這个。电玩音乐嘅进化史，由当年噔噔噔噔噔噔嘅时候啊，到而家佢终于可以喺编曲，你谂下喺编曲上边攞到一个咁大嘅奖项，系何其厉害嘅一件事情。 同埋嗰阵时就，我觉得头先你讲嗰样啱啊，只镜系镜着佢容量有限，佢点样样用最少嘅空间做到一首。你會記得嘅歌咯，即係我諗嗰陣時都唔係話要做一首哇永世流傳超級經典嘅歌，即係 Mario 嗰啲 管弦樂團咁誇張嘅。 係啦，佢只不過係要整一個好聽嘅旋律，喺有限嘅空間。咁但係佢就係、是。 系咯，即系最有限嘅资源做到嗰件事， 咁 嗰 啲好都记得。 系啦，而嗰啲嗰个旋律简单，咁你咪吹木桶笛，你又可以吹啦。跟住之后你弹琴，你可以揿到噔噔噔噔噔噔，即系你嘅小朋友都可以 弹得到。 咁呢个就令到佢好劲咯，即系你就算后屘仲有啲咩咧？Tetris Battle 即系俄罗斯方块嗰啲系。你而家哼到呢个音，其实你拿起一支木桶笛，唔识乐理，你都可以按住佢嚟吹。比如妈，你有只小绵羊，即系嗰啲 friend 咁啊。 系啊，所以好劲。但系咧，我题外话加多少少嘅嘢想讲就系咧，因为即系大家对红白机个音效系统咧太有兴趣嘅关系咧，后屘啲人研发咗咧一啲卡，即系你以前红白机系插带噶嘛， 系啊。 咁后屘有人咧研究咗一啲特殊嘅卡带插落去咧，嗰张卡带本身就好似一张外置嘅声卡咁样。而家嘅红白机啲人可以外置一啲声卡咧，令到佢变。变成可以一个好似管弦乐咁样合奏咁犀利嘅一个硬件啦，而家已经系，即系佢个进化少快啊！ 咁但系点解即系96年嗰只歌而家攞，因为有一对叫做 8 Bit Big Band 咧，即系佢哋就系会将即系好中意以前嗰啲游戏嘅八 bit 嗰啲，咁佢哋就会重新将佢编曲。咁之前出咗一张专辑，咁其实你睇佢 YouTube channel 都会有嘅，佢攞翻以前头先讲 Tetris Battle 嗰啲咧，佢哋用一啲 Big Band 嘅方法啊，加入翻爵士乐啊、电吉他去重新。rearrange 過一啲好經典嘅 video game， 咁所以就出咗碟，咁就被提名，咁就得獎，所以去到隔咗咁多年到而家，會有就係咁解啦。 恭喜呢一隊差唔多成60個人嘅， 好勁啊！世界各地可能有唔同嘅樂手幫佢哋去做呢一件事，叫做 8 Bit Big Band 咧咁樣樣。 冇錯，今次佢攞獎呢一首作品叫做 Metal Knights Revenge。 好正，佢个底有少少八 bit， 但系个面嗰阵就系其他嘅乐器咁咯。 覺得自己好好 high class 啊，今日 係咪啊？播啲純音樂俾大家分享一下，分享有呢一首嚟自八 bit Big Bang 嘅得獎作品就係、是、Metal Knight's Revenge 啊。 系啊，即系呢个星之卡比超级豪华版里边一首歌啊，先听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即将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收到李家超的请辞，并已经根据《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五款呈交中央人民政府。李家超即时开始休假。据了解，李家超准备参加新一届特首选举。64岁的李家超是回归后首位警队出身的政务司司长，他在警队工作30多年，主力负责刑事侦缉工作，曾经参与调查多宗大案。李家超10年前加入问责团队，先后出任保安局副局长和局长，任内处理反修例事件引发的示威和警民冲突，曾经形容警方的处理手法已经相对克制。李家超亦协助香港国安法实施，其后被美国制裁。去年他获任命为政务司司长，并出任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负责审查和确认选举的候选人资格。李家超的从政之路由黄海怡报道。 李家超1977年加入警队，主要负责刑事调查和情报工作，曾经参与调查多宗大案，包括徐步高枪击案。33年的警队生涯，李家超晋升至到警务处副处长。2012年他放弃英籍，加入上届政府管治班子，出任保安局副局长。五年后过渡至现届问责团队，坐正局长一职。李家超执掌保安局期间，有反修例事件引发的连场示威和激烈警民冲突。2019年七一回归日，有示威者冲击立法会，李家超翌日见记者时说，公众活动渗集了暴力倾向的人，会制造很大风险，亦会破坏社会安宁。 参加任何一些公众活动，小心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有暴力倾向的人士制造出来的伤害他人身体或者破坏严重社会安宁的人士。 反修例期间，警方的行动和拘捕方式受到争议。李家超曾经说，警方的处理手法已经相对克制。 警方在处理这些严重的事件呢，其实是相对克制的。他们的装备比起外国一些处理类似的事件的防暴队呢，武力程度是低的。 示威和冲突持续四个多月，李家超在立法会大会宣布正式暂缓修例。 由于公众对条例草案意见分歧，社会出现矛盾，政府经过研究及检讨，决定暂缓修例工作。 一个星期后，中共四中全会提出要在香港特区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后来通过香港国安法，回归23周年前夕6月30号晚正式实施，警务处成立国家安全处专责相关工作。一个月后，美国宣布制裁一批损害香港自治的内地和香港官员，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和李家超。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前夕，国务院任命李家超为政务司司长，外界关注他出身警队，政策工作经验不足。 我的经验已经不是纸上谈兵的，在我上任保安局长不久，我是统筹了一个模拟大亚湾核电厂有事故的核应变计划。过去几年的黑暴事件里面，这个重大事故的协调中心亦都发挥统筹的作用的。 接掌政务司司长几日，林郑月娥要到北京参加共产党100周年活动。李家超曾经署任特首，他其后获委任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首场处理的是负责选特首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裁定两人资格无效，包括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即时丧失议席。 去年本港疫情相对缓和，李家超曾经率领多名官员到深圳和广东省当局开会，商讨筹备通关，包括口岸和健康码对接专班。他当时说通关去到冲线阶段，但本港后来出现第五波疫情，李家超早前引用紧急法就三类项目行使豁免权，包括中央援建落马洲河套区方舱医院和其他社区隔离设施，俾安老院舍可以使用牌照批准以外的适合地方分隔长者，以及豁免援港内地医疗人员要注册。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019年7月28号上环警民冲突事件中有多人被捕，44人被控暴动罪，分为三宗案件处理，第三宗涉及15人，案件在西九龙法院判刑。在早前认罪案发时，17岁的男学生被判入教导所，其余14名被告一人判入劳教中心，余下13人被判监禁42至48个月。法官连锦雄说，当日示威者穿着相类衣服和带同装备行动，并有共同目的参与其中。从影片中目测，至少大约500至1000名示威者参与暴动。他说事件中没有人伤亡，并非因为示威者节制，而是因为警方的严谨策略。连锦雄又说，事件为社会带来进一步分化，市民被归类为黄蓝阵营，没有中间路线，香港的自由因为示威者的所为而收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在青衣乡市会路去青衣交汇处方向近长青村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这一段的青衣乡市会路全线仍然是封闭，车辆只能够左转去青衣南桥，不能够经青衣交汇处前往青衣路。咁就由于较早前青衣乡市会路去青衣交汇处方向近长青村的反车意外仲是处理紧，现在车辆只能够左转去青衣南桥。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人演的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少少。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温子楼街。新界方面，西贡的大网仔路去马鞍山方向近横江村一段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美裕街。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加士居道天桥因为中九龙干线工程，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荃湾，清水湾道白石窝去西贡，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斯芬啊，做咗爸爸之后嘅生活过得点啊？ 好好啊，我都有继续睇波同食埋玩咁啦。 杰彤啊，做咗人妻之后嘅生活过成点啊？ 好好，我继续钻研厨艺，将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条。

带嚟有 CoverDog 嘅 Hashtag Love Dust。嗱，唔知波盛你以前读男校啦，有冇试过去自修室？经常就系为咗撞一个可能读隔离学校嘅女孩子咧，仲要计定晒佢每日几多点出现。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重未感，曾在夜里独舞抛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 You kiss me so sweetly， 炽热的交织叫爱情更真，年轮间刻记一种心人相信贴紧，揭开的封印，这样你太吓对分。 It's you and me， yeah， 这部服饰令我全然驱走灰暗。雪崩都不散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 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从未减，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 You kiss me so sweetly， 炽热的交织叫爱情更真，年轮间刻记一种心人心意贴近，揭开的封印，这样微妙浪漫提刻对分。 It's you，这部服饰恋爱全然驱走灰暗。 Oh yes you're with away， I can't get enough， my love you're with away。 Oh oh oh oh oh oh 带嚟有冯允谦 featuring Moon Tang 嘅报复式浪漫 Sweetly Mix， 同埋咧唔知点解，好多人都话如果去自修室温书，隔篱一个非常之适合嘅对象，好难专心。我觉得唔系，见到佢好专心去温书，每日赶进度， 低两级。变成同辈， 我好想追上。 同学到又要失陪， 我意思系追上个进度。 班房得我做炮灰，前途被高低分支配。一个人的校友会，人人比我次数两倍，称呼我做前辈。着前街，给不改 会变得我留在昨天，随身身进入来星不飞出去得我回到起点，为每一天讲再见，但每一天都再见，挥洒光阴的我有经验，任我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以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今天过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也年那套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自由地飞未免艰难，很想飞过大雪山，寻求另一种的璀璨，卡了关生命扣减，仍然因我存在赞叹，争取放任时间， 他是今年的新人 Dark Wong 带来他最新排台作品《留班同学》。咁当然啦，嗰阵时温书隔篱坐咗个女仔，你话完全专心，梗系冇可能啦，点都会有少少分心嘅。加上当年又冇咁方便可以上串流平台听嗰啲温书小女孩嘅纯音乐。好多时候都系自己带一部 MP3 就去到直播室温书 ，sorry 系去到自修室温书。有时候都会想问下佢：啊，你听紧咩歌啊？ 任我幻想，想到太多不对，才好奇最快乐是谁？行过长街，想要遇见花蕾，沿途拿着汽水，让我逃走，走到咖啡厅里，才发现最美丽是谁？当我逐渐走到夜已。 丹尼歐楊卓橋子夜浪漫，咁啊當然啦，當時作為一個好純情嘅小男孩，都會內心有好多小劇場嘅，例如會諗起啊，如果一個耳機兩份分咁樣聽住歌温書，呢個畫面正啊！當然，最後呢個畫面都只係一個幻想啦。 明正是等等，等你告知這幾天都要相見，可否請你快啲，無非想要你為我加冕。在最後或退後嗎？逐隻字逐句話解嗎？像冷酷但是熱切嗎？我不需要 张曼莎刹那的 对同类产品的检测。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9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幾單嘅意外事故，咁喺荃灣大涌道迴旋處因為有意外咧，而家一帶嘅交通比較擠塞，車龍分別排到大涌道近沙咀道同埋海興路近海安路噶。咁就喺大涌道迴旋處因為有意外，而家龍尾分別去到大涌道近沙咀道同埋海興路近海安路。咁另外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較早前近銀禧花園嘅快線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場，咁但一帶嘅交通咧而家都係非常擠塞，車龍分別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今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之前近仁禧花园嘅快线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喺窝打老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跟住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विषय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呢班朋友仔，原来唔经唔觉已经有两年冇见佢哋啦。 上次大碟之后，到而家佢哋再推出新嘅单曲，睇嚟佢哋终于谂到嚟紧嘅音乐方向应该点行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哋啊，听住咯。 Pandora， 定主意。 哇，呢一句要拿定主意都真系唔简单啊！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Pandora 嘅三位啊 ，Hi，Hello，Hi， 系啦，有 Tony 啊 ，Michael 啦，同 Anakin 嘅。咁我哋呢一卷咧，今次送俾你嘅，你啦， 你讲啦，你谂嘅，你讲啦。 我觉得呢卷好过上次嘅 Pandora A 梦嘅。 今日有呢、這、一个， 系啦，Pandora 定主意啊！ 我本身都想多有一句的，就是平多华灯初上这一句就太风月了，但是风月得太紧要了，所以就下次先下次先 得靓的靓的。我觉得我想那个好一点，我刚刚咪后在讲的 Pandora Ragio Ragio 啊 Pandora Ragio 啊，我们 因为本身这一句呢，我们是即系谂紧 Pandora 个拿字咧，可以食啲咩中文音，跟住谂起个拿字嘅，咁跟住就 search 下先， 拿定主意 系啦，拿定主意，即系我哋口语嘅揸定主意啦。咁佢书面语就拿定主意。咁本身谂法就啊，即系乐队里边大家谂一啲音乐嘅方向，平时倾嘅点样去决定做即系揸主意嗰样。跟住后屘先就再发现到，因为过去呢段时间上次出完碟之后，中间你哋自己一啲事情发生咗，就觉得哇，真系咁巧。就好似呼应咗咁样样啦， 冇错，绝对系。 中间呢段时间啦，三位都系咪喺啲音乐方向上面之前都有啲叫做激烈嘅讨论啊，有啲拗叫出现过咧，真系。 其实打交添啦，我觉得有少少，即系喺出完第二只碟咧，可能有啲碟后嘅空虚咧，加埋疫情啦，即系又冇 show 做，即系咁变咗个人好空。我哋当时其实。我哋出完第二隻碟嘅時候，而係諗住搞 show 嘅本身。 係，我記得。 咁但係奈何 show 都要 cancel 埋，即係我記得嗰陣時係啱好爭一日就 book 咗場噶啦。直情。咁喺嗰啲位好多叫做唔係好肯定未來係點啊，或者嗰樣嘢，大家三個都好迷茫。咁跟住就嗌咗場大交，即係啊，我又唔想寫嗰啲歌啊，嗰啲各樣啦。其實都係一啲我諗係平時夾 band 會有嘅交，但係。就將嗰次其實都放到好大，直情你知道，真係成年都冇辦法出到歌咁樣，即係有個咁嘅交咯。 係咪真係因為各自自己積累咗一啲啊？即係可能自己都有啲諗法，跟住就咁啱嗰次大家坐埋一齊傾嘅時候就，所以就爆咗出嚟咧。 係個疫情令到我哋覺得好似停滯咗咁樣嘅感覺，好似冇再 move on 咁樣，咁就覺得好似啊，係咪有啲嘢出問題？但係。其實歸根究底都未必係啊，即係點講？未必係我哋自身諗緊咁差嗰樣嘢，其實係個環境因素都喺度。咁所以係咯，繼續相信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啊，之後就 OK 嘅，即係要咁樣行。 但係通常喺呢啲嘅環境或者呢啲情況底下，即係可能一個樂隊入邊一個爭執發生咗咧，其實通常啲團員都會有唔同嘅 position 噶嘛，即係有啲人可能係會 調停嘅， 做調停嘅，有啲可能係真係會多啲意見去 啲火上加油， 係啦，會提出嘅，即係俾多啲諗法大家咁樣，即係但係你哋三位會唔會都喺呢啲嘅討論上邊會係自己都有唔同嘅崗位咧？ 我覺得我哋激烈討論嘅， 係 其實唔係阿 Anakin 就比較冷靜派嘅，即係敵不動我不動啲嘅。即係 Tony 就係遇到啲咩事咧，大家唔好嘈嗱。如果呢度有人鬧人嘅話咧，鬧咗我一定過嚟嘅。咁另外我就係最爆嗰個嚟嘅，即係我係會一言不合就反台嗰啲。咁所以我哋生活唔同嘅崗位，所以令到嗰時候大家都處於唔冷靜，咁所以就會特別激烈。咁所以啱啱你所講火上加油嗰個人咪我咯。 好似直頭係，好似直頭係三個人都好激動啦。我覺得直情冇分工，即係頭先講啲全部三個都火上加油咯，即係。系啦，我好多次系咁样嘅。 其实嗰时本身有冇话你哋约埋系，即系本身系有第二啲嘢倾啊？定抑或普通唔知啊？即系食完饭大家喺 band 房 jam 下嘢嘅时候讲起，定系即系点样会突然之间去咗嗰个好认真，同埋慢慢演化到好激烈嘅嗰个状态咧？ 好似系类似嗰啲，就系唔知边个写咗首歌，又边个又唔中意佢写嗰首歌，话诶点解我要玩你首歌唔玩？之后另外一个又。点解你写又得，我写又唔得啊？咁样即系类似系咁样啦。跟住系嗰阵时唔系夹 band 啊，直情我哋就咁喺个电话度讲噶咋。跟住但系讲完嗰坛嘢之后，差唔多冷战咗，我谂几个礼拜。 嗯， 即系我谂都个零月咁样啦。跟住有一日真系顶唔顺啦，三六六讲咗佢啦，我哋约出嚟系啦。咁我哋约咗去间食炸鸡，韩国炸鸡。咁我一路饮杯啤酒，又食炸鸡，又 好选择。 系倾过好， 主要系食嘢嘅啫， 主要超嘅，超嘅， 即系倾唔倾系好小事嘅啫。 开头还好，开头还好，慢慢咧，慢慢就去到入正题嗰度咧，饮咗少少酒咧，就开始闹啦。 嗯， 跟住闹下，闹到我谂闹咗个零两个钟啦，即系叫成间铺啲人走晒噶啦，即系剩翻我哋喺度闹嘅啫，个老板都唔敢过嚟赶我哋走，闹到跟住我谂饮到咁上下，咁大家去傾嘅時候，突然之間有一下都幾感性咁，我話即係夾咗十幾年 band， 做咗十幾年 friend， 咁而家咪唔夾啊，類似咁嘅嘢啦。我都未講完，其實我已經喊緊啦，即係其實都未講完，我係三個同時地已經喊緊。咁嗰下我覺得都見證咗嗰個感情嗰下，算啦，即係唔好拗呢啲嘢咯，我哋算啦，即係都即係如果真係大家唔 friend 嘅，都唔會 friend 咗十幾年啦。 係咯， 即係。咁只係啲雞毛蒜皮嘅嘢，即係爭下玩具啊呢啲嘢，細個啊爭玩具，大個又真係爭歌寫咁樣，即係好無謂噶嘛呢啲交。咁我哋諗過啦，就係、是、好似啲情侶咁樣啦、嗯。我哋拍拖拍到咁上下啦，其實大家都仲愛，大家係爭在嗰一下嘅啫。即係算啦，我哋三個結婚啦。 我都想講結婚就解決問題嗰啲咁， 結婚就解決問題係啦。 係啦，咁不如我哋生個仔啦咁。 因为我哋 commit 我个仔就系 Pandora， 我哋三个一起去养育好佢好冇，跟住其他我哋三个一起就系好，就系、是、就咁样啦。咁所以即系我哋再之后再去倾多咗，就系我哋点样去养育呢个仔咧？即系点样去个仔应该要系点样噶？我哋好有一个叫做 fix 啲嘅 form 去做我哋想做嘅嘢，咁之后落嚟条路就舒服好多。 呢度有兩樣嘢想問嘅，第一樣就係、是、即係食炸雞之前，你話中間有一個叫做冷靜期，可能個零即係個零星期或者幾個星期，大家可能冇乜點樣講。其實嗰段時間各自自己係咪都會有一個狀態係即係諗下哦， 攞亂 係啦，繼唔繼續夾 Pandora 咧？跟住甚或乎可能係咪有出現諗翻？唔係啊，其實 Pandora 呢段時間都真係有啲好珍貴嘅，令到即係自己唔捨得咁啊。有冇出現呢啲咁樣嘅思緒噶？各自都。 佢望住過往嗰兩隻 album 就覺得好唔捨得咯，即係其實唔夾的話，其實我哋三個仍然可以做翻 friend 嘅，即係同埋我同 Tony 係親兄弟，咁亦都係被逼 friend， 但係又會諗咁用啱啱過往嗰四五年嚟做到兩隻專輯出嚟，咁其實。想做第三者嘅时候，系其实你嗌交少不免嘅，但系嗰时候你当然唔会谂啦，即系你嗌到大家都喉咙痛嘅时候，系咪？都系觉得我哋唔系咁渣嘅啫，即系少少嗌交就系会散 band 的话，咁大拗咁又点咧？系咪先？即系唔可以咁脆弱啊，三个人。所以我就觉得要夹落去咯，即系同埋系有啲成绩话到俾自己，自己希望我做紧呢样嘢，我自己开心先。 咁 Anakin 同 Tony 咧，又嗰段時間自己有思考咗啲咩咧？特別關於對 band 嘅話， 我諗我都幾喺嗰段冷戰期間，我都幾心水清係唔關我哋嘅 core 事。我哋如果 core 有問題嘅話，一早就唔一齊玩噶啦。咁但係就你知道咧，因為好認真咁樣去做一件事，一定會有意見分歧。你又想咁，你又想咁，你又想咁。咁某啲位係好似啲人講拍拖咁，係包容嘅啫。呢、這個位你落嚟咯，咁用呢個 idea 咯，或者下一次係咁樣嘅咧，咁啊，咁一個咁樣嘅態度去望之後就舒服咗好多成件事。 我其實係有啲 I don't care 嘅感覺嘅，即係好老實講，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如果你哋唔啱玩，咪唔好玩咯。即係經歷咗咁多次 Pandora 人，即係叫做成員變動，唔想玩咪唔好玩咯。但係內核其實我內心深處又咁樣諗，算啦，你哋扮咩啫？你想玩嘅，你會約出嚟傾噶啦。到時先。 即係佢一早已經看穿咗啦。 係啊，睇熟你啦。 三個都係咁諗啊，其實因為三個都 係由細玩到大啊嘛，有啲咩？由細玩到大，有啲咩交未嗌過啫？我哋即係要嗌嘅，該嗌嘅都嗌曬咯。咁如果而家咁樣都可以摧毀到我哋嘅友情，我哋應該爭咗對方好耐先會咁樣做嘅啫。咁即係但係個即係聽收又唔係咁樣，即係大家平時食飯、傾偈、打機、去做運動咁啊，又係咁樣過。但只不過大家琴啲去夾隊 band 咁解啫。即係對我嚟講，最緊要大家開心咯。即係做咗咁多年 friend。Pandora 重唔重？即系 Pandora 系咪生个仔？即系系咪结完婚一定要生个仔？重唔重要？唔重要嗰一下。但系我哋要肯定我哋三个嘅感情系可以稳定到结婚咁咪 OK 啦。咁既然都结咗婚啦，唔紧要嘅生唔生仔。所以我先处于嗰个状态。但系当然我知道其实大家都仲想生仔嘅，仲想有 Pandora， 仲想孕育呢对 band 嘅。咁系咯。咁而家都真系做紧呢件事啊！咁我觉得好好啊，其实。 咁你呢个嘅状态，换言之，约嗰餐炸鸡应该系咪唔系 Tony 约噶啦？ 唔系我约， Michael， 三个都觉得想食炸鸡嘅，系啊，咁啊就不如食炸鸡，顺便即系如果食完滞啦，咁咪倾下偈咯，即系大家三个都要面，即系。三個都唔想承認，喂，大家都想嫁嘅，但又會即係個囉囉攣，同埋我係最忍唔住嗰個嚟嘅，即係我會表面上好硬朗嘅，即係表面上，唔搞啦，咁而家但係轉個頭，我就會，哎呀，好掛住佢兩個添。 但其實你我on the way 去食呢餐炸雞嘅時候，其實你心入邊已經諗好曬一啲對白噶啦，即係你都諗住有啲嘢係會同佢哋講噶啦， 係咪嘅咧？ 係啊。嗰時候唔敢諗嘅，即係我會喺度諗啊，陣間左手反台定右手反台咧，咁樣即係淨係會諗呢啲，因為好嬲啊嗰時候，因為成個人係我，即係我自己好唔妥啊嗰情緒。但係主要其實又唔即係其實因為我一見到佢兩個咧，啲眼淚就叭叭聲流。因為嗰時候已經係嗌交嗌到想 delete 咗對方 IG unfollow 佢，即係係咁嬲。咁之後就即刻啊！突然間見到佢哋咁耐冇見啦，即係即刻哇啲眼淚流啦，即刻咁樣咯。 你男人好得意嘅，即係咧為咗個面係可以好硬頸啦，但係要軟化嗰下咧又好快嘅，即係男人嘅嘢唔使講咁多。 冇乜好執着嘅位嘅， 即係要和解又可以好容易咁樣樣咯。 咁但係好啦，去到之後學你話齋，即係大家決定好啦，繼續一齊玩落去啦。用翻你嘅比喻就係好啦，一齊繼續去經營呢個家庭，生呢個仔啦咁樣咁。亦都好似一段婚姻關係，總要有人係負責包容噶嘛。咁你哋而家喺呢一個問題上面採取可能邊一個態度係點樣？可能邊一個會包容多啲，定還是好啦輪流 話事啦。 每一隻歌就邊一個可以主導多啲啦，咁樣樣咧。 我諗我哋直情交咗呢個權力俾監製因為我哋三個咧。好舉棋不定嘅，我唔知可能我順升咗啲嘢咧，我哋三個有天秤座同雙子座啦，三個都 出事啊！喂嗱，講真嘅，天秤座同雙子座咧結婚就真係一流嘅，夾 band 咧加油！ 你嗰邊係咪 啊？係得明， 呢個真係結咗婚嘅就應該係雙子加天秤 啦，係啦， 所以交俾監製就覺得 我啲選係因為啲我哋好多我哋咧最叻係咩咧？提供好多。多選擇俾監製，即係 可以無限咁多 option 嘅，因為我哋覺得所有嘢都唔係絕對嘅。咁但係你如果你要放一隊 band， 你要啊呢首歌一定要出，咁樣呢樣嘢我哋就一定要出啊，都唔一定，但係都可以嘅。即係我哋有呢個 approach， 咁所以我哋將呢件事交咗俾監製決定。咁監製決定嘅話，咁佢即係一嚟我哋又相信監製，咁我又聽監製話，咁二嚟我就會覺得其實我哋咁多 option 俾監製揀，其實監製嗰個 post 會舒服啲嘅，其實，咁所以我哋就決定去咁樣做啦。 但係揀監製嚟講又可以， 係咯，呢個位又可以再掀起一場風暴。 即係你每一首歌咁揀邊個監製，又可以係一個討論嘅沒完沒了嘅。因為始終即係你哋自己歌，你自己監製之餘，譬如好似今次咁揾舒文咁，即係都要揀一個另一個監製合作噶嘛。 講起兩三年前，我哋已經有意思想揾佢啦，但係嗰時候機緣巧合之下就冇緣分一齊合作嘅。咁所以既然而家我哋想打造一個全新嘅一個曲風，又或者一個全新嘅感覺啦，咁所以我哋就想試下喺 focal producing 呢一邊着手。咁所以就揾舒文啦，因為咧大家都知道舒文係 produce focal 非常之有經驗，非常之犀利嘅。 係咯，即係呢個位會唔會又要即係大家都要拋意見，跟住都係投票啦，定係點樣咧都？ 我覺得嗰時候我哋都唔傾噶啦，其實喺呢個位，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啊！你而家講你第二日都係第二個答案㗎啦。啊！我哋覺得舒文好好好啱喎。produce vocal， 喂，今日揾佢咯，好唔好啊？直接你第二日你冇得揀，就係咁啦。但係我哋係 100% confirm 舒文一個好好嘅監製嚟嘅。 让往事随意弃于公路上，再定向缓缓把车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 新聞之前聽我哋今日嘉賓 Pandora 咧，之前專輯《In Stopping》裏面其中收錄一隻歌叫做《前進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宣布辞职，如果获中央批准，打算准备参加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李家超说，感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先后委任他出任保安局局长和政务司司长，也感谢各政治委任官员团队、立法会议员、政府各委员会和香港市民，他们能够在政府服务超过40年感到光荣。林郑月娥说，已经收到李家超的请辞，已经根据基本法第48条第5款呈交中央人民政府。消息说，中联办领导朝早会见部分选委的时候，提及李家超是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参选人，希望获他们支持。本港新增277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489宗系经核酸检测阳性，1288宗经快速抗原测试呈报阳性，再多111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6万7000多人确诊，8247人死亡，整体病死率0.71%。寻日冇新增院舍感染个案，但有45间院舍再出现个案。医管局话，过去24小时再得84名确诊病人离世，年龄介乎43至102岁。警方破获今年以来最大宗的电话骗案，一名40岁家庭主妇被诈骗超过6500万元。警方话，女事主去年6月接获一名自称中联办官员的电话，对方讹称女事主涉及一宗内地新冠疫苗假资料案件，要求女事主提供银行账户密码和号码。骗徒由去年的6月至到今年3月，10个月分14次在受害人的户口转走共1900万元，之后受害人被游说签署假的商业合同，以避过银行审查。受害人被指示将4600万元转账到一个指定户口。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是炎热。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住浸会桥面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车龙啦一路塞到去公主道近爱民村。另外较早时荃湾大涌道回旋处嘅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交汇处方向，近长青村嘅车辆翻侧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全线仍然封闭，而家所有车辆只能够左转去青衣南桥，是不能够经青衣交汇处去青衣路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学园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去荃湾方向比较多车啲噶，龙尾去到德宝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系车多挤塞，龙尾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 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十三个政策局过去四年嘅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发展局局长黄伟纶。 经过几年努力咧，我哋如何去将种种基建配上嚟，令到我哋嘅土地做到一个高密度嘅发展？其实依家开始见到有啲成效。 四月六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近呢二三十年，我哋嗰个社会当然好富裕啦，但系富裕之余就系有啲嘢忘记咗，呢个现实嚟，即系你睇到同理心啊，好似少咗啲喎。而家我觉得系需要有翻。如果大家要生活得更开心嘅话，呢个系不少得嘅。咁所以我自己希望通过电影去表达呢一样嘢，让大家唤醒翻大家呢样嘢。大家好，我系林家栋，好心情经理人，佢系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当旋律响起，记忆会变得更慢更长。就算天各一方，亦可为彼此美梦化妆。逢星期六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倪炳郎阿郎恋曲。 喂，师范做咗老豆之后，仲有冇时间睇波同食买玩先？ 梗系冇咁多时间啦！如果唔系节目会讲啊，我连少少都冇得睇啊！ 杰同做咗人妻之后，仲有冇钻研厨艺咁啊？ 何止钻研啊！而家直头日日煮添啊，仲要打扫屋企，所以网片都好少拍咯。入翻节目再讲啊！ 咁啊，真系要听住你哋嘅节目喎！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十点至十二点，师范崔杰同新生活啊嘛。 外交二十问， 又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 边个机构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嘅咧？ 港澳大湾区总占地56,000平方公里。 一带一路，而一带系代表咩咧？ 留意一二五普通话台。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主意。 今天我哋骚动音乐咧，继续有 Pandora 嘅 Tony 啦、Michael 同埋 Anakin 嘅 Hi，Hello，Hello。 今次就即係有舒文監就頭先有講過，邀請咗佢一齊去即係 produce 特別 vocal 方面啦。咁有呢首新嘅派頭歌叫做《風月》嘅，咁樣開始我同阿斌咧就會古怪呢首歌嘅，再交俾你揭曉啦。 今次《風月》我留意到就係、是、個 vocal 嘅部分唱得比較啲係鬆少少，咁啊，我覺得可能其中一個舒文俾Tony 嘅 guideline 就係想你好似歌詞咁講啊，要識得收 與 放啊。因為我覺得呢一隻歌其實佢係鬆得嚟，佢又可以 project 到一個能量出嚟嘅，係 chorus 嗰啲位都會聽得到嗰個能量係可以投射到出去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其中舒文嘅俾一個 guideline 就係想你 送得嚟、又可以放到啲嘢出去咁樣樣。 咁我想估嘅咧就係、是、特別喺我諗係編曲上面，因為今次呢一隻歌聽落去，我有一個好強烈感覺，有一種懷舊嘅聲音喺裏邊，即係好快已經出現。即係譬如可能唱完第一句嘅時候，後面有啲即係嗰啲叮叮叮啊，甚至乎去到 chorus 嘅時候，嗰啲掃吉他嗰啲 pattern 會令我諗起有一種以前好美好嘅感覺，一種 good old days 嘅咁嘅氛圍，我 get 到啦。咁再加上連埋歌詞，可能講到即係對於未來有一種嘅可能寂寞與迷惘嘅時候，就好似以前嘅嘢係幾好喎。咁所以我想估嘅係。呢、這個的確是你哋去諗，究竟嗰個編曲上面行一個咩 approach 嘅時候，係有諗過，我、哦、不如有少少懷舊嘅聲音放喺裏面，會令到啲人諗翻起以前美好嘅時候咯。 好，我哋首先揭曉阿斌嘅第一個問題，你係啱嘅，收雨放， 收雨放， 真係要收雨放。 嗯， 因為其實喺個 produce vocal 嘅時候咧，我開頭唱嘅時候係好 project 嘅把聲， 嗯， 即係好響、好 live 嗰只感覺。咁但係蕭老闆一聽到嘅時候，佢就覺得，你要識得冇咁 project， 你要識得放鬆個人。咁其實我好多個 session 都係同佢去傾點樣去放鬆把聲嘅，其實即係。咁样用气声啊，点、样可以有啲字大声啲，有啲字细声啲，有啲字系唔重要嘅，你将佢省略咗，佢唱略啲咁样，即系有好多呢啲好细微嘅位，未必留意到嘅，但系可能我讲完，大家会再 get 到多啲啦。系啦，就系咁啦。 但系难唔难？即系实际上，即系听完阿苏老板嘅 guideline 之余，其实真系要去做到呢样嘢，系难唔难掌握咧？ for 我嚟讲咧，我会觉得几难嘅。我本身个人个嗰个声线咧，我唔会系好高好低咁样。我讲嘢好 flat 嘅，咁所以我要适应一个就系、是，啊，我今日真系好开心啊！我啲痛咧，我系需要时间去拿捏得好嘅，即系唔会好似好朗诵式咁讲出嚟。得嚟又可以表達到感情，咁所以都課嚟講就用咗兩三個月去練習呢件事咯。 會唔會因為同埋有一種嘅唔知係一種諗法或者習慣係即係譬如玩 band 嘅時候焚啊，特別現場嘅時候，哇，加 energy project 出去，梗係有幾多放出啦，即可能即係習以為常，或者加上之前嘅曲風累積之下，就會可能有呢種咁樣嘅習慣去處理歌，關唔關事？ 絕對就會有咯，其實因為我慣唱 live 嘅，因為我本身我嘅職業都係做樂手啦，做和音啦，演唱會，咁所以我會多咗做 live 嘅時候咧，啲歌手好大力噶嘛，其實通常都，因為 live 又唔同 CD 就可能你細力啲某啲位，但係你 live 其實好多位都要盡量大力，尤其是做和音淨係唱 chorus 嘅啫嘛，你知咁啲即係唔係淨係唱 chorus 啦，當然即係大部分都係唱 chorus， 咁你把聲一定要 project 噶啦，咁。變相我會有個習慣就係 project 做自己對 band 唔使講得更加 high 啦，哇，馴馴馴馴馴啲吉他，咁一定要大力個 focal 啦。咁好多時候就係會用咗 live 嘅 approach 去擺 CD 度咯，以前嘅碟。咁但係今次就係真係將，即係真係要將啲大細控制得好好，先可以令到佢喺個 CD 上面襟聽。 今次對於 Tony 嚟講，去錄呢首歌有冇話可能即係？会唔会需要幻想一啲唔同嘅画面，令自己去投入翻嗰个状态啊？好放松，好 chill 咁样样嘅。 喺个 studio 嗰阵时，苏老板都同我讲：，如果你投入唔到嗰个情感咧，你就幻想自己系一个 live 嘅场地，眯埋眼，幻想自己系 live 嘅场地，你攞住支吉他嘅。跟住之後去你每即係我去 A 一吉他咁啊，好似喺屋企，即係好似玩緊 A 一吉他咁，去一路唱住首歌。有嗰啲甚至乎有嗰啲摁啊，即係只腳拎一拎起，搭落個地度嗰啲 down beat， 即係有呢啲摁，其實係好幫到我去做嗰件事嘅。原來咁，所以即係學咗一啲叫做錄 vocal 嘅時候有嘅小技巧咁樣。 咁跟住就我頭先估，即係喺編曲上面嘅選擇啦。我估嗰樣嘢又啱唔啱咧？ 呢一方面我諗有70%嘅，七成嘅正確嘅，另外30%係因為呢首歌個編曲其實好耐之前已經定下咗、，actually 係由黃樂兒俾份詞我哋之前咧，我哋已經大朗係咁樣噶啦，而點解會有咁嘅曲風係因為本身首歌唔係即係嚟講風月呢個主題嘅，係由 Anakin 寫個 melody 嘅時候咧，嗰時候 Anakin 係有一個好 solid 嘅 idea。 啱啱方成講嗰個 good old days 咧，其實我哋冇咁諗過，但係你咁樣講一講咧，你都 signal 咗，其實某程度上都係， 因為咧起呢個 melody 嘅時候咧，我諗緊即係細個嘅時候，可能我媽會喺屋企播歌啊，有啲 Westlife 嘅歌，或者有啲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嗰啲 boy band 嗰啲歌咁。跟住我哋起呢個 melody 嘅時候，係諗住嗰個 image 嘅。咁依家你咁樣講完，對於我嚟講，我諗翻其實嗰個絕對對於我嚟講係一個 good old days， 即係細個喺屋企好悠閒嗰個狀態咁，跟住阿媽播啲歌俾我聽咁樣嗰個狀態，咁所以可能啱啊！你咁樣嗰個推斷咧，係絕對transfer 到一個 good old days 嘅感覺俾人。但係好特別嘅一樣嘢係，我哋之前冇專登咁樣諗，我哋寫嗰陣時係諗緊一個 imagination 嘅 imaginary 嘅女仔咁樣，我哋。即係我唔想你離開今晚，咁不如你留低啦，咁一個咁樣嘅 message 嘅，所以我覺得 yeah good old days 係啱嘅都 係。我覺得我哋根本就停留咗喺個 old days 度嘅，其實，因為我哋都幾 inspired by 即係叫做 80s 90s 嘅歌嘅，我哋聽好多呢啲嘅，咁所以我覺得相對地我哋又做出嚟嘅嘢都會似，即係反而你話我哋即係我哋唔係特登追個 trend， 即係。冇辦法，我哋都唔係話好追個 trend 嘅人，咁但係我哋想玩啲我哋自己叫做 enjoy 嘅音樂，咁所以都 sort of 係真係我哋本身個人都係好 inspired by 佢，即係叫做舊啲嘅sounding 嘅歌，所以就自然做咗類似嘅音樂出嚟。 有冇話嗰段時間係有啲咩嘅發生，或者有啲咩嘅嘢令到，咦？不如試下呢個方向，攞呢種感覺去寫隻歌，會變成點咧？咁 我只係記得寫嗰陣時候，我覺得好似我細個聽 Westlife 嘅感覺啫。咁所以咧，我哋呢個 demo 咧，其實叫 Restlife 嘅 with 休息人生啊。 冇錯，一個 R 啊 okay, ，R 開始 ，Restlife，Restlife， 幾好啊呢個， 係啊，Restlife 啦，咁啊好，唔知點解又好配合，因為我哋依家係疫情咁啊休息下，可能呢一個狀態之下咁樣就係啦，有個咁樣嘅感覺，所以就起咗個咁嘅 melody。 個 demo 寫出嚟嗰個編曲同而家我哋聽到嗰個差別會有幾大，或者可能有啲乜嘢元素可能係之後再逐拍咁樣含上去嘅，因為我都聽到有啲好特別嘅噔噔噔嗰啲聲咧，仲要有少少大少少 echo 咁樣樣，呢啲我就估應該係後期你哋再去攞嗰個 feel 嘅時候先再加落去嘅。 其實由 demo 開始嗰個編曲其實同而家咧唔係真係咁大分別，係。我諗係即係七八成左右嘅，但其實咧，我哋而家呢個 version 係少嘢咗嘅，我之前係仲多嘢，即係譬如你啱啱所講呢噔噔嗰啲 bell 咧，其實之前係再誇張啲嘅，但我哋之後慢慢減下，即係真係聽呢一 part 真係必須要嗰啲位咧，我哋先至要咯。即係如果真係有少少，其實可以唔要，其實我哋盡量都縮減，因為咧，我哋想做一個新嘅 sounding 嘅話，一個新嘅。一個做法就係、是、我哋過往兩隻 album 嘅歌，我哋都會想多啲樂器，多再 full 啲，可能吉他一支唔夠，加夠兩支，咁樣想做到一個係再大舊啲嘅一個感覺啦。但係其實慢慢而家我哋開始想試下越少嘢，越少嘢係試下個感覺會點樣先，即係可能聽出嚟一定冇之前嗰兩隻 album 咁 full 噶啦。但係可能我哋要用一啲多啲我哋嘅經驗嚟到去搭救咯。 剛才講揾咗舒文，除咗係即 vocal 上面佢做監製，其實喺即曲上面啊，即舒文佢又有冇即佢俾一啲嘅咩意見，點樣去再完成呢首歌呢？ 其實舒老闆喺好後期先加入我哋個製作嘅，我哋應該係錄曬咗樂器嘅，直情去到淨係得 vocal 嘅時候，我哋先 approach 舒文， 係 咁。但佢有俾意見我哋嘅，即係佢會覺得可能啲scene可能要改一改少少啊 ，tempo 啊，尤其是我覺得有啲 amazed by 佢對 tempo 嗰個 sense， 即係個拍子啊。個拍子其實我哋本身個 demo 應該係70-80咁樣啦，即係但係佢我特登去拉啲 track 拉到佢可能萬幾拍啊，萬甚至萬係0.5嘅 BPM 咁，0.5拍咁樣去試啦。咁我諗係。因為佢想著重個 feel 同埋個 focus， 可唔可以表達到嗰樣嘢？即係反而係喺呢個位置，我呢個位幾有趣，因為我哋未試過係錄完條聲，我哋先再諗個拍子，你一定係諗個拍子先錄噶嘛。平時係啦，咁但係今次就有呢樣嘢咯。 咁到最後而家出嚟呢一個 BPM 大概記唔記得係幾多？ 拉低咗幾多？ 77.5 啊，本身系78。我哋由76次試到78，可以76、76.5、77、77.5、78，咁最後 end up 就係77.55嘅試咗。 咁但係就人聲係重新錄嘅， 人聲就係揀咗個 tempo 嘅時就錄、嗯， 就再錄。 O K。 咁啊喺呢個仲有歌詞方面，頭先都有提過揾咗黃樂怡去填即係風月呢一個嘅主題啦，就同頭先一開始 rest life 嘅嗰一個係即係變成即係一個全廣東話詞啦。咁嗰陣時點樣去揀選揾邊一位填詞人，同埋點樣同佢溝通嗰個主題咧？又 你今次呢、這個即係揾填詞人呢一方面，咁我其實我哋一直有個 melody 啦，講翻咗啦，咁我哋都喺度諗啊，其實邊個填到呢個感覺？咁首先我哋就係要諗我哋呢首歌想講啲咩先啦。咁我哋呢首歌其實我哋想講喺呢個亂世之中嘅一啲情歌，又或者係喺感性裡面亦都有一種性感。咁然之後我就諗啊，有咩填詞人係可以填到呢啲嘅填過嘅咧？咁之後我哋聽完考核之後，聽到 Dusty Bottle 嘅歌，同埋黃然嘅歌，跟住就諗呢、這個填詞人好似又幾好喎、啊，可以試下佢喎。咁然之後我就喺 IG 嗰度揾佢啊，黃樂怡姐姐，我哋想揾你填詞啊，咁樣。咁然之後 你真係叫佢姐姐？ 未嘅，但我嚟緊，我永遠都會叫做黃樂怡姐姐， 尊稱 係尊稱嚟嘅，係啦。咁所以 可能黃樂怡姐姐係細過你嘅，可能。 我知啊，但我人人都叫姐姐同哥哥啊，咁所以就嚟緊都會好相信係會有再合作嘅機會嘅。 但因为其实这份词和本身 demo 那个差距都叫做大的嘛。有没有再怎样跟他去个过程跟他倾，即是可能你们都讲了原本的一些 ideas， 跟着然后再慢慢演变做现在风月的这个版本的嘛。 其实 在中间我都有写过一份叫做 demo 詞啦，即係再 modify 咗嘅，即係就比較上其實有少少鹹濕嘅 approach 嘅，我自己。 哦，買咗樣風月啦。 係啊，因為本身咧，我覺得個 melody 一聽咧，我就覺得哇，好鹹濕啊呢、這個 melody， 跟住我就多手去填咗啲鹹濕詞落去，即係唔係低 鹹濕 groove， 因為有個鹹濕 groove。 鹹濕 groove， 我都有聽聞過呢啲嘢。 鹹濕 groove 同鹹濕 bass 係。 咁都係鹹濕 groove 嚟嘅，咁我諗其實 somehow 都應該 inspire 咗阿黃樂怡去寫少少關於呢個題材嘅，咁同埋我哋又有個叫做方向，就係一定要係講亂世，因為我哋覺得而家呢個世代有疫情啦，跟住最近仲要講好誇張到打仗，又 World War III 咁樣，即係有啲不可置信啊，直情去到一個位置，咁所以。都想喺翻呢個主題度講，即係唔想講一個好就咁鹹濕嘅 topic， 因為就咁鹹濕嘅 topic 就冇咗嗰個，即係冇嗰個我哋自己都好似唔身處在落去咁樣，咁所以希望就係擺咗呢樣嘢。其實收翻份詞嘅時候，我哋覺得好正一樣嘢，其實成件事係一個感覺，我覺得呢份詞就唔係一個好直述嘅東西嚟，係一份感覺，係一個抽象嘅嘢，所以。我覺得我哋可以絕對可以帶到我哋歌曲嗰個 message， 亦都唔係一個即係唔係以我哋本身嗰個好直述嘅 way，但係係一個好正嘅 approach 去令到觀眾感受到嗰一種風月。 係咯，我就而家明白，因為初頭見到歌名《風月》咁，梗係咁，我哋梗 係都係諗衰嘢啦， 風月版啦。咁但係我再 check 嘅時候，就發現即係風月同時亦都可以係指美好景色咁解，即係佢有另一個意思。咁我就明啊，即係你講原來你本身你俾佢嗰個係有鹹濕嘅，唔怪之佢用咗呢個字又好似 double meaning 喺裏邊咁樣。所以即係而家出街嘅歌詞係正，但我都好想私底下睇到。 鹹濕版嘅嘛， 我都好想， 但 係 都難嘅，因為咧鹹濕版嘅 approach 就係佢個 focal 又要再轉啦，即係佢嗰個鬆同緊又再唔同咗啦，可能。 唔緊要，你就先得下 send 啲文字俾我，我自己唱翻落去，我咪知係點啦。咁至於去到 MV 啊，揾到即係蛋殼去幫佢做呢個 animation 咁啦，係真係好靚，同埋可能可以即係承載到係咪你哋呢首歌所講即係亂世比較大啲嘅一個畫面咧？ 可能因為佢本身嗰個方向都係比較抽象，因為我睇過之前啲佢即係佢嘅一啲作品，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好啱呢首歌啊！呢首歌其實都係一個抽象一個感覺，你又冇得即係冇得話好故事形式去表達風月噶嘛，係咪？咁所以就有呢個 approach。咁加上就係我有嗰時時間比較趕急啊，有嗰時間比較趕急。咁我哋一揾湯亞海嘅時候，其實佢已經即刻話：喂，我呢個禮拜得閒。 所以可以好快咁整咗佢，同埋佢好中意首歌，同我讲，因为同我讲好多次好中意首歌，跟住佢就过咗好快，我谂两三日就已经 send 到个 first version 俾我，咁我一睇完个 first draft 之后，哇 ，OK 啊，冇嘢改啊，就行得噶啦，就咁咯，跟住佢又啊哦哦哦咁啊，好啊，即系有啲咁嘅感觉，佢自己即系大家个合作系顺畅到我自己都有啲难以置信啦。即系你知平时做创作你点都会可能有一稿、二稿、三稿咁样改噶嘛。咁但系今次真系好神奇地一 tick 就搞掂。咁我觉得呢个合作系好愉快嘅，又好 get 到首歌啊。其实我觉得佢好快地做到呢件事，所以我都好感恩有今次呢个合作嘅机会。 咁頭先都聽你嚟講啦，嚟緊嘅一啲作品可能都會揾翻一啲差唔多嘅班底去完成啦，係咪？即係其實已經做緊嘅啦，都。 我哋暫時係錄緊第二首歌嘅，咁但係其他歌都寫好咗，即係擺咗喺度，未真係落手編。咁但係相信唔遠啦，嚟呢個日子應該都係咧，我哋都盡力做緊， 同埋決定好邊一個 監製。 做唔系，同埋要话事啊！最紧要话事喎，边个做 leader 啦？今次 听多拿定主意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要拿定主意啊！边一个话事啦？今次咁啊， 系啦，所以2022年咧 ，Pandora 嘅最新派头歌有呢一首嘅《风月》咁啊。今年跟住之后，你哋再录啊，再整嗰啲，我哋就期待啦。咁啊，今日多谢你哋三位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谢谢。 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尽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高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豫我躯壳？奢求呼吸掀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膊。若然未来若然太寂寞，顺着肌肤力我索。风吹起，叫每寸命运乱缠，如缠绕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谜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一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做我月圆，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渴，谁又融化你躯壳？别怕，奢求呼吸掀起的远方，我要与你走。为明日角力，尽力犯柔弱的错。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对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共度光。 界守御风。 听过 Pandora 的最新排行作品叫《风月》，我们听日五点再见，拜拜。